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一广播旁耳边。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晚我们说电影。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今晚我们说电影。 2017年岁末和2018年年初，讨论度最高的影片非《星球大战八：最后的绝地武士》莫属。虽然在海外地区早已上映，但在中国仍旧姗姗来迟。直到2018年1月5号，我们才大饱眼福。目前来看，《星战八》已经收获了 IMDB 7.7分、烂番茄92%的新鲜度和豆瓣7.6分的中上成绩，基本达到大家对于《星战》系列的期望。虽然中国没有星战文化，但是痴迷星战的观众也不在少数，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们将连续为大家系统回顾这八部科幻电影史上最伟大的经典之作。今天是第一集《星球大战一：魅影危机》。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殷超。今天我们在永恒记忆单元一起来重温的是美国影片《星球大战》第一部《魅影危机》的电影故事。本片是科幻影片《星球大战》系列的第一集，也是《星球大战》前传系列的第一部，由乔治·卢卡斯执导，连姆·尼森、伊万·麦克克雷格、娜塔莉·波特曼等联袂主演，公映于1999年。这部影片诞生了一个重要人物——安纳金·天行者，而后一场星际大战随即展开。好的，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重温这部经典的科幻影片。2018年1月5日，星球大战八：最后的绝地武士震撼来袭，风靡全球，最受瞩目的超级系列影片，40年酷炫流行，累计近75亿美元全球票房。乔治·卢卡斯、哈里森·福特两大王牌毕生心血，七部系列大片，一部外传，让炫目变得悦耳动听。今晚我们说电影特别策划，美国科幻经典巨制系列《星球大战》第一部《魅影危机》。古老的银河共和国在偏远星系开征贸易航线税，这一举措在银河议会引起了极大争议。在西斯尊主达斯·西迪厄斯的操纵下，贸易联盟利用他们新组建的机器人大军封锁了帕尔帕廷议员的家乡纳布星系，旨在抗议新税种的出台，同时检验新军队的战斗力。贸易联盟的叛乱令最高议长菲尼斯·瓦洛伦内外交困，他越权将两名绝地武士奎刚金和欧比旺·克诺比秘密派遣至贸易联盟封锁舰队的旗舰，会见贸易联盟总督纽特·冈雷。冈雷很清楚， 绝地武士此行没有获得议会的批准，于是联系了西迪厄斯。西迪厄斯命令冈雷杀死奎刚和欧比旺，摧毁他们的飞船，入侵纳布星球。奎刚和欧比旺死里逃生后，在钢根人加加宾克斯的帮助下，顺利来到了纳布都城，并从侵略者手中救出了阿米达拉女王。他们俩说服女王乘坐星际飞船冲出封锁线，以便把入侵的消息带到共和国首都科洛桑星球。可是女王的星际飞船在逃亡时受损，奎刚一行只能被迫飞至赫特人控制下的沙漠星球塔图因。为了尽快修理好飞船，奎刚带着佳佳和机器人 R2-D2 赶往集市购买飞船零件。女王假扮成侍女帕德梅也坚持跟了过去。在那里，奎刚他们遇到了9岁的小男孩安纳金天行者，他是托伊达利亚人沃图的小奴隶，也是他店里的杂工。由于塔图鱼龙混杂，沃图根本不愿意接受奎刚的共和国信用额支付，导致交易失败。眼看着沙暴来临，好心的安纳金把奎刚他们带回自己的家里。安纳金的母亲也跟奎刚他们说了一些关于安纳金的事。 每个奴隶身体里都安装了信号发射器， 我一直想做一个扫描器把它找出来， 如果有谁想逃跑 就会炸上天的。砰！ 真粗鲁， 真不敢相信星系里还有奴隶制。共和国是禁止奴隶制的，共和国根本管不到这儿，我们要生存就得靠自己。 佳佳用舌头吃水果的动作让所有人都觉得很不舒服。 有谁看过飞梭比赛吗？ 马拉斯塔上有飞梭赛，速度很快，非常危险。 我是唯一能比赛的人类， 参加比赛必须得有绝地武士的反应速度。别再这么干。 你是绝地武士对吧？ 为什么会这么问？ 我看到你的光剑了，只有绝地武士才有那东西。 也许是我杀了绝地武士抢的呢。 我觉得不可能，没有人能杀绝地武士。 但愿你说的对。 我就想做绝地武士，回来解救所有的奴隶。你们是来救我们的吗？ 不，非常遗憾。 我觉得你们是，不然你们来干什么？ 我不想欺骗你，安纳金。我们是要到共和国星系的首府克罗萨去执行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 那你们怎么跑到星系的外围了？ 我们的飞船坏了，修不好飞船就走不了。 我能帮忙，我可是什么都会修。 我相信你会，可是我们没有需要的部件， 而且我们又没有钱去买。 我想那些小商贩一定有可以利用的弱点，赌博，他们为了那个比赛什么东西都愿意赌。 飞梭赛车，贪婪倒成了有力的帮手。 我造了架飞梭，是速度最快的，明天帮塔大道教育场大赛，你们帮我报名吧。 Anakin， 沃土不会同意的。 沃土不知道我造了飞梭赛车，就说是你们的，想办法让他允许我参赛就行了。 我不想让你去，太可怕了，你每次为沃土比赛我都担心死了。 可是妈妈，我喜欢比赛，而且赢了奖金还能帮他们买零件。 Anakin， 妈妈说的对，这有没有对共和国友好的人可以帮助我们？ 没有。 妈妈，你说过宇宙里最大的问题就是大家不肯互相帮助。 奎刚他是不希望让您的儿子去冒险，再想想别的办法。 不，没有别的办法，虽然我不愿意，可是他能帮你们，或许是命中注定吧。 就这样，安纳金的母亲终于点了头。按照安纳金的办法，再加上奎刚用飞船做抵押，沃图答应了让安纳金参赛的提议。为此， 阿纳金也开始了紧张的训练。虽然他形势莽撞，还在训练中受了伤，但奎刚还是很看好他，并且亲自给他涂了药。 坐好别动，我帮你清理伤口。 这么多星星，他们都有属于自己的星系吗？ 大部分是。 有人去过所有星球吗？ 好像没有。 我要成为第一个去过的人。 哦，抱好了，没问题了。 安妮，我最后叫你一次。 这是干什么？ 看看你血液有没有感染。去吧，明天可是个大日子，睡个好觉吧。 安纳金走后，奎刚立刻联系了飞船上的绝地武士欧比旺， 马上分析我发给你的血液样本。 稍等一下， 谜底原虫的数量是多少？ 数量多得惊人，师傅，已经远远超过了20000。尤达大师的谜底原虫数量也没有这么多。 我们都没有。 这意味着什么？ 我也不清楚。 怀着这个疑问，奎刚第二天一早就来到了飞梭赛车的比赛现场，而此时的沃图也显得有些迫不及待。 比赛一结束，我就要去看看你们的飞船。 耐心点，蓝色的朋友，日落前你就可以得到你的奖金，我们也就可以离开这儿了。 不然你的飞船就归我了，对吧？我警告你，千万别耍花样。 你觉得安娜可以赢不了吗？ 别误会我的意思，我对那孩子很有信心，他会为你赢得名次。不过我看塞布巴才能真正夺冠。 哦不！ 这时佳佳才发现，沃图口中的塞布巴就是那天在集市上想要他命， 因为他总是赢。我把赌注都压在他身上了。 那我跟你赌。 赌什么？ 我用我的心飞梭跟你赌，或者那母子俩。 一架飞梭不止两个奴隶，你别把我当傻子。 就那孩子。 那就让命运来决定吧。我身上正巧带了一个骰子，蓝色代表孩子，红色是他母亲。 说着，沃图把骰子抛了出去，最终骰子停留在了蓝色的那一面，而这也是奎刚暗自操纵的结果。 这一局你赢了外来人，但你赢不了比赛，所以根本就没有区别。 很快飞梭比赛开始，阿纳金历经重重波折险胜塞布巴，成为了第一名，同时也帮奎刚赢得了灵剑和自己的自由。飞船修理好以后，阿纳金告别了母亲，准备跟奎刚他们一起离开，但就在飞船起航的一刹那，西斯人达斯摩尔突然出来阻挠。如果不是奎刚及时发现，恐怕众人难逃一劫。在飞往科洛桑途中，安纳金和假扮成侍女帕特梅的女王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她把帕特梅当作了天使一样的存在。可是到了科洛桑之后，女王却没有以帕特梅的身份和安纳金见面，因为这时阿米达拉女王开始整天忧心忡忡。她发现议会已经名不副实，议长菲尼斯瓦洛伦也早已因为贪腐问题被官员们架空了。为了抓住最后一线希望，阿米达拉女王还是听从帕尔帕廷议员的建议，向众人提出重新推选议长。而后她独自站在窗前，显得闷闷不乐。佳佳看后便走了过去。 你是在想你的人民在面临死亡吗？ 我不知道。 刚跟人也会死吗？ 但愿不会。 刚跟人不会坐以待毙的，我们都是战士，我们有庞大的军队，所以你们才不喜欢我们。 这时帕纳卡队长和帕尔帕廷议员也来朝见阿米达拉女王。 帕尔帕廷三议员被提名接替瓦罗伦成为最高议长的候选人了。 说实话真没想到，不过也好。陛下，如果我当选的话， 我保证一定会惩治腐败。 还有谁获得提名？ 贝尔·安德烈斯来自奥德和艾利提姆来自马拉斯戴尔。 我相信我们的处境一定能得到很多的同情票数。我会成为议长的。 恐怕等你掌握议会大权的时候，参议员，我们那布星球上的人早就已经死光了。 我很理解你的心情，女王陛下。不幸的是，现在联盟已经控制了那布星。 参议员，这是你的战场，我的战场在那布星球。我必须回到那布星球去。 你要回去？陛下，请现实一点，他们会强迫你签协议的。 我什么也不会签的，参议员，我要回去跟我的人民同生共死。上校。 在，陛下。 备好飞船。 等等，陛下，别走，这儿才最安全。 很明显，共和国已经失去它应有的作用了，希望你能唤起议会的理智和同情心。 就这样，阿米达拉女王决定即刻离开克洛桑，而奎刚那边进行的也不顺利，他把向绝地长老们汇报了黑暗武士的情况，并认为那个达斯摩尔就是西斯人的余孽，但长老们却深表怀疑。另外，奎刚想要让安纳金接受绝地武士的训练也被长老们否决。 他拥有强大的原力， 可以受训了吗？不，他不能受训。 不能？ 年龄太大了。 他就是天选之子，你应该知道的。 这孩子未来乌云密布。 我来训练他。我要收安娜金做我的徒弟。 你已经有一个徒弟了，奎刚，不能再收第二个。 不符合规矩。欧比王可以出师了。 我已经准备好了接受考验。 该谁出师，长老会自有安排。 他脾气倔强，虽然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但他很有能力，我已经没有什么可教他的了。 关于天行者的命运，以后再决定吧。 现在不是讨论的时候。 奎刚带着安纳金走出长老院以后，欧比旺也终于说出了自己埋在心底的话。 不是我不敬师父，可是这是事实啊。 这是你的看法。 这个孩子很危险，他们都感觉到了，为什么您没有？ 他的命运不确定，但是他并不危险。长老会将决定安纳金的未来，这个结果你满意了？赶快上船吧。 奎刚先生，我不想给你添麻烦。 不会的，安妮。他们不准我训练你，所以我希望你能够留心观察我。一定要记住，你的意念会决定你的现实。紧跟着我，你就会安全。 好吧，师父，我听优达大师说什么谜底原虫，我不明白什么是谜底原虫。 谜底原虫是指生活在所有生物细胞中的一种微生物形体。 我身体里有吗？ 你的身体里当然有，它跟我们是共生体。 共生体？ 也就是共同生存、相互利用的生命体。如果没有谜底原虫，生命就不存在了，我们也就等于失去了原力，因为它在不断地告诉我们原力的旨意。当你学会静下心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他们。 我还是不明白。 别急，训练一段时间之后你就明白了。 说完，奎刚带着安纳金和欧比旺再次登上了阿米达拉女王的飞船，返回了那布星。可是由于力量悬殊，阿米达拉女王只好求助于钢根人。就这样，帕德梅和钢根人达成了协议。很快，出去探查的帕纳卡队长也带回了新的消息。 陛下， 情况怎么样？ 几乎都被关在了集中营，几百个警察和卫兵组成了一个地下抵抗组织，能联系上的领头的我都联系了。联盟军队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也强大得多。陛下，我认为这场战斗我们很难取胜。 战斗只是个幌子， 我们让钢个人把机器人部队引到城外。R2， 我们可以利用泄洪面上的秘密通道进到城里。等我们到了大门口，阿纳克上校就会发起佯攻。我们趁机进入宫殿，抓住总督。没有了总督，他们就会乱成一锅粥。你说呢，绝地大师？ 那儿肯定戒备森严， 进入正殿是最艰难的一步。一旦冲进去，就没什么问题了。 组织佯攻恐怕会给钢根人带来不小的伤亡。 我们钢根人没有怕死的。 我有个计划可以瓦解机器人部队。派飞行员到空中去摧毁控制机器人部队的指挥舰。 计划倒是不错，可实在是太危险了。你们战机上的武器很难穿透他们的护盾。 还有一个更大的隐患，如果总督逃脱了，他就会带着更多的机器人打回来的。 所以捉拿总督的行动一定要成功，这是成败的关键。 帕德梅的方法给贸易联盟来了个出其不意，但就在帕德梅要带人冲入正殿的时候，达斯摩尔突然再次出现，牵制住了奎刚和欧比旺。在双方搏斗的过程中，奎刚不幸惨死。这时愤怒的欧比旺激发了自己体内的原力，趁达斯摩尔不备发出了致命一击。与此同时，安纳金也误打误撞加时战斗机摧毁了机器人控制舰，导致贸易联盟的战斗机器人全部关闭，帮助帕德梅他们抓住了总督。最后纳布人民得到拯救，而欧比旺为了完成师父奎刚的遗愿，也再次向尤达大师提出申请，收安纳金为徒。虽然尤达大师有些不情愿，但最终还是答应了欧比旺，要他带着安纳金进行绝地武士训练。至于贸易联盟，看似在纳布之战中落败，但达斯·西迪厄斯实现了自己的目标，没有让任何人怀疑这场阴谋的实质。人们对于纳布的同情，也让帕尔帕廷议员赢得了最高议长的选举。 一扇窗，一扇门，一片光影，一个故事，一个世纪。今晚我们说电影，永恒记忆。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殷超。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美国科幻经典影片《星球大战》第一部《魅影危机》。这部影片获得了 10.27 亿美元的票房成绩，曾经排名世界影史第二位。乔治·卢卡斯于1994年11月1日开始动笔创作《星战前传》三部曲，剧本改编自他于1976年完成的故事大纲。这仅有15页的故事大纲，起初是乔治·卢卡斯为追溯《星球大战》三部曲中的人物背景而设计的。本片原定名为《新开始》，后来乔治·卢卡斯改为《魅影危机》，暗指帕尔帕廷参议员潜藏已久的称帝野心。另外，本片的布景都是根据演员身高搭建，其余部分由特效画面填补。不过由于奎刚的扮演者连姆尼森身高足有1米93，所以为适合他的身高，剧组额外花费了15万美元扩建布景。好的，星球大战一魅影危机的故事今天就先说到这儿。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影片的片尾音乐。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殷超，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叮当，感谢各位收听，下期再会。下期节目当中，我们将会为大家送上的是《星球大战》的第二部《克隆人的进攻》。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广播剧场，再会。